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且说狄仁杰在汉源县当县令，已经2个多月了。这些天以来，他和乔泰、马蓉二人每天就是处理一些日常公务，一件案子都没碰上，甚至连个小偷小摸的都没有。狄仁杰不禁有些疑惑，这汉源县的治安真的这么好吗？2个月了，一个犯事的都没有，这一切安静的有些可怕呀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舞女命丧吃人壶，洞房花烛夜，新娘猝死，新郎失踪，众人各执一词，难分真假。一桩人命案竟然牵出惊天阴谋，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湖中惨案第一集。太阳已经偏西了，汉源县的衙门里头依然跟个蒸笼似的，狄仁杰站在书房门口挥汗如雨。这汉源县衙建在半山腰上，山下就是南门湖，要说应该比别的地方凉快点才是。可今天下午一场大雨过后，热浪依旧，湖面上一片雾气，跟澡堂子似的。就在这天晚上，这汉源县首富韩永南在南门湖设下宴席，邀请狄仁杰前来赴宴，乔泰、马蓉一同前往。这时候狄仁杰已经换好了官衣，准备出发了。乔泰看着山下的湖面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忧虑。老爷，这南门湖有很多可怕的传闻呐，您听说过没有？狄仁杰正着官帽，传闻？什么传闻呢？乔泰愣愣地看着湖水，嘴里嘟囔着：南门湖啊，这南门湖是但见人落水，不见有浮尸啊。老爷，这顺口溜城里小孩都会唱，每年都有不少人淹死在这南门湖里头，但是一具尸首也找不着，您说怪不怪？他们都说这水里头有水怪。狄仁杰看看湖水，又看看乔泰。乔泰啊，你也相信有水怪？乔泰迟疑了一下，轻轻地点了一下头。不得不信呐，这人一旦死在水里头，应该会飘在水面上，可是南门湖却不见一具尸首，这不是水怪怎么解释？狄仁杰笑了笑，哈哈，行了，今天咱们就是在船上吃顿饭，没事儿，收拾一件走。这时候马蓉来报，轿子车马准备妥当， 狄仁杰上了轿子，乔泰、马忠二人各跨上一匹高头大马，一行人朝山下走去了。月亮出来了，一行人走在山间，凉风袭来，比白天凉快了很多。出了南门就是码头，这时候码头上华灯一片，人头攒动，十几顶轿子排着队。他们老远看见狄仁杰的官轿，下马的下马，下轿的下轿，由韩永南带领着，准备恭候狄大人。这韩永南今年40来岁，长得是仪表堂堂，他们家族有军功，置下了一大片的产业，被人推为汉源县的首富。今天晚上正是他做东，在南门湖上租了一条大船，宴请狄仁杰和汉源县的各界名流。狄仁杰下得轿来，大伙一拥而上，只听得三声礼花炮响，天上顿时爆出朵朵烟花。韩永南把狄仁杰请上船，为他一一介绍今天晚上的客人。众位客人都上船了，大船慢慢地开出了码头，船上客人们都已经落座。今天来的各位在汉源县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比如这位王玉珏，这是汉源县金市的掌柜的，开着好几家柜坊，贵坊做的生意相当于钱庄，外带当铺，进进出出都是大买卖。王掌柜的是腰缠万贯，长得也十分的富态。王掌柜的旁边坐着的是京城富商刘飞波，这些日子他正在汉源小住。这刘飞波长得很魁梧，神清气爽的，好像有一种俯瞰万物的气度。他在汉源县购置了一所宅子，跟韩永南正好是邻居。这桌上还有汉源县古董铺掌柜的、丝绸铺掌柜的、玉器铺掌柜的，总而言之都是城里各个行当数一数二的大商户。韩永南看大伙都落座了，一拍手，下人依次端上美味佳肴，奉上美酒。韩永南端起酒杯张罗大伙吃喝，各位客人都说要先敬狄仁杰狄大人一杯，一时间宴会上推杯换盏，好不热闹。几杯酒下肚，狄仁杰觉得奇怪，这宴会上怎么不见前朝显贵的梁大人呢？听说这梁大人退隐官场之后就在汉源安享晚年呢。狄仁杰忍不住问起来。韩永南微微一惊，不知道狄仁杰怎么忽然问起梁大人来了。狄老爷，梁老相公已经年近九旬了，虽然没什么大病，但这腿脚不太灵便了。再说了，他这半年也是稀里糊涂的，神志不清啊。对了，您最好问问刘飞波，他跟梁老相公住的隔壁。狄仁杰看看刘飞波，他坐在桌子一边正自顾自地喝酒呢，也没听见韩永南刚才说的话。狄仁杰仔细打量一番，韩先生，我看这位刘先生虽然是个商人，却有一副当官的仪态啊。韩永南听了这话，低头转着酒杯，哎呀，狄老爷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刘飞波也是时运不济的人，10年寒窗苦读，他考了3回，屡试不中，枉费了一肚子学问呐。这刘飞波呀，一怒之下弃文从商，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合吧，财神爷倒是跟他有缘，他这生意越做越大，吴越、湖广、齐鲁，到处都是他的产业。这个人见多识广，又仗义疏财，交遍了天下的朋友。老爷，您可千万不能小看了他呀。这个时候船早已经停在湖中央了，四周的青山之间一轮皓月刚刚升起，大伙齐声喝彩，吆喝着要去赏月。趁着这个空当， 下人又端上了一轮新的美味佳肴。韩永南又一拍手，四个武技从帘子后边闪身出来，一个个花枝招展，带着一股脂粉味儿。韩永南让一个名叫杏花的武技陪着敌人结喝酒，这杏花长得小家碧玉，十分的耐看。狄仁杰见他双眉微微皱着，好像是有满腹的心事。杏花为狄仁杰斟了一杯酒，恭敬地呈上来。狄仁杰问他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杏花回道，小女今年19。再问他籍贯，杏花说是本地人。狄仁杰笑了，哈哈，姑娘，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晋中人。这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一眼狄仁杰，没说话。狄仁杰和颜悦色地端起酒杯喝了一口，本县正是晋中太原府人士，所以听你的口音很亲切，想必咱们是同乡吧。过了半天，这杏花才点点头，然后露出了一丝恐惧，回禀老爷，小女子确实是晋中人士，刚才小女子不得已欺骗老爷，还望您宽恕。狄仁杰笑着摆摆手，没事，咱们果真是老乡啊。说着，这狄仁杰就跟杏花聊起了晋中的名胜古迹，两个人越说越亲切，聊得十分的开心。酒桌上其他客人也都在喝酒聊天，主人韩永南正在跟一个武技行酒令呢，已经被武技灌得摇摇晃晃了，趴在桌子上。杏花转身瞄了一眼韩永南，突然这杏花压低了嗓门，老爷，城里边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，等会儿我跟您细说。狄仁杰忽然听见这么一句，心中一惊，正要问什么，只见杏花已经转身走到韩永南身边了，跟另外一个舞女俩人架起韩永南。这韩永南醉眼朦胧，用衣服袖子抹抹嘴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看见杏花他咧嘴笑了。 那哎呀，我没醉，杏花，你给我们跳支舞吧。 杏花微微一笑，点头答应。他松开韩永南，理了理头发，转身问狄仁杰，狄大人，您会下棋吗？还没等狄仁杰回答，耳边丝竹之声响起，杏花带着笑翩翩起舞。可是这个时候狄仁杰没有心思观赏舞蹈，刚才杏花的两句话让狄仁杰一下陷入沉思了。这汉元城里安静的可怕，莫非说早就有什么阴谋了？杏花说的话是真是假呢？看他刚才躲躲闪闪的样子，好像是怕被别人看破了，所以他故意去搀扶韩永南来迷惑大家。难道说这酒宴之上的人也有卷入阴谋的？如果真有，这人会是谁呢？这阴谋又是什么呢？杀人？放火？或者是抢劫？狄仁杰只觉得心里一团乱麻，越想越糊涂，毫无头绪，只能瞎猜。现在他只巴望着宴会早点结束，听杏花把那个阴谋给他细细道来。这个时候狄仁杰犹如雕塑一般，六神无主，魂不守舍。忽然这曲子变得欢快起来了，杏花一阵旋转跳跃，好像一只林间玩耍的小鹿。正高潮间，这音乐戛然而止，杏花笑吟吟地向大伙叩谢，转身上后台去了。大家伙一片叫好，听见掌声，狄仁杰这才缓过神来，杏花呢已经不见了。客人们都喝得有三分醉意了，狄仁杰几步走到刘飞波的身边，刘先生，本县有句话想问您， 听说刘先生您跟梁老相公的宅院挨着，想必您二位经常见面吧。刘飞波对狄仁杰十分的恭敬，他站起身来，啊，正如狄老爷所言，以前我们几乎是天天见面，这半年多来梁老相公变得神志不清，说话也是语无伦次，前言不搭后语啊，有时候他连我都不认得了，一个劲儿地问我叫什么。打这之后啊，我们就很少见面了。狄仁杰点点头。这个时候几位客人过来跟狄仁杰寒暄了一番，转而他们几个商人谈起了生意经，狄仁杰觉得没意思，暗自嘀咕，这杏花怎么还不回来呢？碰巧刚好有个舞女走进来，狄仁杰忙不迭地问道，你看见杏花了吗？这舞女摇摇头，韩永南斜着眼儿狡猾地笑了笑，没想到狄老爷这么垂青杏花啊，这么会儿都放不下，今天这酒喝的够滋味吧。狄仁杰起身低声对韩永南说，下官去去就回，说完走出了船舱。出门之后，狄仁杰从右边一直走到船尾，乔太马荣正跟十几个杂役喝酒聊天呢。乔太眼尖，看见狄仁杰匆匆忙忙走过来了，知道可能出事儿了，他连忙拍拍马荣的肩膀，两个人迎上去。狄仁杰开口就问，你们看见一个年轻女子走过去了吗？乔太马荣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摇摇脑袋，没看见。狄仁杰压低了嗓门，可能出事儿了，一个叫杏花的舞女，今天晚上她的举止很怪异，怕是遇上什么不测了。这个时候后边走过来两个上菜的下人，狄仁杰又问他们看见杏花没有，这下人呢连忙摇头，啊，我们只是伙计，只能走右边，这贵宾女眷都走左边，没准儿那杏花在后边包厢里头呢。狄仁杰毫不迟疑，带着乔太马荣二人绕到左边直奔后包厢。后包厢是梳妆间，门虚掩着，狄仁杰推开一看，只见梳妆台上点着两只蜡烛，簪子、头钗、镯子凌乱地散放着，胭脂粉什么的也都没收拾，就是屋里空无一人。狄仁杰看到这番景象，心里凉了半截，赶紧让乔太马荣分头去找，三个人把船转了一溜够，也没看见杏花的人影。狄仁杰长叹一声，看着船下荡漾的湖水发呆，心中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恐惧。突然间一张苍白的脸浮出水面，睁着一对木然的眼睛正盯着狄仁杰。狄仁杰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，天哪，这正是杏花。长长的头发披散在脑后，狄仁杰心中狐疑，都说这南门湖里从未飘起过死尸，这杏花怎么偏偏就能浮起来呢？马蓉越过船栏杆跳进水里，想把这杏花的尸首给拖上来，他刚一使劲儿，听见嘿，原来杏花的裙子呀被船底的铁钉子给裂下了一块，正是这颗铁钉子勾住了杏花的裙角，杏花的尸首才得以浮出来。尸体打捞上来之后，马荣从尸体上摸出了一个铜制的香炉，这杏花的额前脑后都被砸破了，虽然泡过水了，可头发根啊还沾着血迹，杏花一双眼睛圆睁，死不瞑目。狄仁杰心里一阵怒火，这样的惨案竟然在堂堂县令的眼皮子底下发生，而且杏花正要向他吐露一桩阴谋。狄仁杰恨自己一时疏忽大意，导致了一场悲剧啊。乔太看杏花右手紧攥着， 用力掰开之后，这右手掌心里边有一个小油纸包，包里边有一张纸片。狄仁杰小心地把纸片摊开，原来是一副棋谱的残局。他顿时想起了杏花的最后一句话：“老爷，您会下棋吗？”狄仁杰把棋谱折好放进衣袖，命马荣守护杏花的尸体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他和乔泰走进船舱的客厅，厅里边一片酒气熏天。狄仁杰沉下脸来了：“委屈各位，宴会到此终止了。本县暂且用这艘船来审问一下杏花被杀一案。”此话一出，大厅立刻安静下来了，大伙儿的酒啊都吓醒了。韩永南更是哆嗦着嘴唇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狄仁杰吩咐大家按照自己原来的位置坐好，按照顺序说一下自打杏花跳完舞到现在各自都干了什么。大伙儿面面相觑，韩永南终于鼓足了勇气：“老爷，在座的都是汉源地方的上流人物，今天本是歌舞盛宴，怎么突然冒出杏花被杀一案了？狄老爷，您把宴会变成公堂，这恐怕不大方便吧？各位可都是贵宾，岂能无端的受审呢？在下的面上也不好看，还望狄老爷您三思啊。”韩永南本想着让狄仁杰给他留下面子，没成想狄仁杰一脸的严肃，把这儿当成公堂，实乃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呀。杏花被杀事出突然，可是在本县令眼皮子底下杀人，这岂能容情？韩永南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退下去不敢吱声了。一艘船上客人屈指可数，杀人凶手也不可能逃脱。这些大商人为什么要杀死一个烟花女子呢？狄仁杰一番审问，又能否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。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窗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狂妄着的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